炉里风霜，风霜扑面干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千次梦幻中心梦，老醉人惶惶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自2018年1月1号零点起，武警部队由党中央、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，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系。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环境保护税收归属问题的通知，明确环境保护税为地方收入。近五年来，北斗系统服务覆盖200余个国家和地区，救助7万余民，在公安、交通、渔业等行业得到广泛使用，并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。石家庄至济南高速铁路开通运营，运行时间缩短至最快2小时9分，一等座票价177元，二等座票价110元。教育部、中央综治办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，指导各地各校严格区分学生欺凌与学生间打闹嬉戏的界定。国家食药监局近日约谈多家外卖平台等负责人，要求入网餐饮必须要有实体店。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将于201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。日前，国家旅游局发布2018年元旦假日旅游指南。2018年元旦期间，预计全国接待国内游客将达到1.35亿人次。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东小营公交中心站开工建设，总用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，可停放公交车174辆，社会小汽车610辆，提供1000余工作岗位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。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，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。在人多时候最折磨，笑容也寂寞。在万丈红尘中啊，找个人来我。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泪开始坠落。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，还是

也不会是一种解脱。爱与爱上对我来说像杯烈酒，美丽却难以承受。 表示我不懂悲哀。 表示我不懂悲哀，分不到你的爱，太阳沉默还要出来，分不到你的爱，需要温暖的时候你都不在，分不到你的爱，太阳沉默还要出来，分不到你的爱，需要温暖的时候你都不在，你都不在，你都不在。才能让我告诉你，我不愿意。

者有，你唔知啫。爱意我哪来对你在乎？怎么竟不知道杯中文苦？似你这般未领会心中爱恋，惩罚你来后半生保管。红茶馆 四十几岁的人，其实只要不自己胡作，总归有套房子打底。今时今日，谁也不至于倒闭街头。只要放下身段，降低预期，别任性，别死磕，工作还是能找到的。北京摊煎饼的大妈还月入上万呢。实在不行，卖掉一套房子，还另一套的贷款。资产本来就是危急时刻用来解难的，不是吗？ 还能爱我多久？我知道你很想说，也和我一样没有把握。还能爱我多久？为何给我的承诺，每一次都不同。还能爱我多久？越问我就越脆弱，我和你一样不懂保留。还能爱我多久？的天长地久，不惜和你和我。每一次我被泪淹没，看着你走，从来没留下过线索，仿佛你的心我始终不曾靠近过。于是我怕因为爱你失去太多，到最后不敢太执着，不敢太冷漠，不敢给承诺。还能爱我多久？或者你也想问我要分手该在什么时候？还能爱我多久？还可以隐瞒多久才能够不难过？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经都爱听，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日前，国家旅游局发布2018年元旦假日旅游指南。2018年元旦期间，三亚、哈尔滨、厦门、杭州、张家界、昆明、北京在热门旅游目的地中排名靠前。中国铁路总公司透露两组数据，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超过2.2万公里，超过其他国家总和。中国高铁发展十年来，累计运送旅客超过70亿人次，相当于全世界每个人坐过一次中国高铁。通过扫条码或者二维码完成收付款的支付方式得到央行认可，根据风险防范能力的不同，央行将对扫码支付进行限额管理。财政部消息，多部门联合发布公告，自2018年1月1号至2020年12月31号，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。2017年全年，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24件，罚没款金额74.79亿元，同比增长74.74%，市场进入44人，同比增长18.91%。经过8年的建设 ，CBD 核心区基础设施工程北区已经基本完成主体结构，即将进入机电安装阶段。即日起，京津冀地区对53国外国人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。12月30号，北京市三条地铁新线开通运营，它们分别是北京首条磁悬浮地铁 S1线、国内首条全自动运行地铁燕房线和西郊线。至此，北京市地铁运营线路将达22条，运营里程由原来的574公里增长至608.2公里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住，活到1000岁，到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。共你双双对，好得戚好得意，地冧天崩多闲事，就算翻风雨，只需看到你，似见阳光千万里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扮靓啲皆因你，癫癫地皆因你，为你甘心作傻事，扮下星星叫，提到乜都笑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。若有朝失咗你，花开都不美，愿到荒岛去长住，做个假的你，天天都相对，对木头公仔做戏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风气。清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有了你开心点，乜都清心满意， 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 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，很柔情的一首歌曲。然而林子祥他也是高音方面很厉害的男歌手，天生有着一副极具冲击力和爆破力的嗓音，几乎无法模仿。比如说他唱过的《男儿当自强》。林子祥有一个男中音应有的全部，又在高音区延伸上去一大截，他的高音区域的极限曾经去到过 D5 或者是 C5。 今天969都市夜歌人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《食神》的片尾曲，林志美《初恋》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：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